从来曾离去，生生不息，生命就像蜿蜒的江河，慢慢流 唱。

为时间对我们来说永远都不够。哈哈哈，热血你和我，哈哈哈，热血你和我，哈哈哈，热血你和我，哈哈哈，热血你和我。